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《伊甸园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

心在流泪、yeah、 回到家中你默默没有言语， 我也知道你不会放弃，